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把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登场，演员打小气越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逃离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两天我们的这个主题是笑谈名家贺端午，为您播出的是这两年我们新近在剧场录制的实况演出。您看这个相声啊，剧场实况就是不一样，它有台上台下的互动，演员表演的这个状态和观众的回馈，同样都是我们听相声的这个效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请您听一个年轻的相声演员表演的作品，叫做余音绕梁。哎，这里头用到的元素还真不少，您一定会觉得哎，这两位演员都用心了，哎，听着还真是挺花哨的啊。好，我们请您听听李涵和迟永志为您带来的余音绕梁。 谢谢 谢谢，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谢谢各位。 你看啊，中午的晚上， 对， 这么多亲爱的朋友， 人不少啊， 来到咱们民族宫， 没错啊， 欣赏我们带来的相声表演， 是是是， 非常的高兴。 哎， 这一台啊，也都是这个优秀的演员， 哎，都不错， 精彩的节目， 嗯， 没有别的啊， 干嘛呀？ 在这儿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哎，让各位认识一下， 跟大家聊一聊天， 对对对， 对我们加深一下印象。 是啊， 您看我叫李涵， 嗯， 他叫迟永志。 哎，我们俩人 像我们哥俩这个名字啊， 嗯， 还都有一定的寓意。 哎，这名字能有什么寓意？ 有个吉祥话，祝愿大家。 你这名字能有什么吉祥话？ 太好了， 你说说。 李涵啊， 嗯， 上来， 嗯， 有礼貌，有涵养，对不对？ 还真不错， 名字的寓意嘛。 哦，哎，那我呢？ 你这名字也好， 我也凑不了。 迟永志， 这是我呀。哎， 迟， 嗯， 迟钝， 迟 啊， 迟钝像话。 后边好， 哦哦， 后边好 啊、 嗯。这个勇，这个庸俗， 你听准了，我那叫勇 啊、永远庸俗， 永远， 对， 我离不开这庸俗了。 这个智，这个弱智， 弱智， 对， 弱智干嘛呀？ 你的 我父母要给我起弱智，直接给我掐死好不好呢？ 怎么说话？ 干嘛期盼着我弱智啊？ 我哪知道你这名字是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你就别瞎解释， 你自己介绍。 告诉我，永远有志气， 永远有志气。 哎，这么解释，哎， 好名字， 那当然了， 确实不错啊， 还行。 这跟您开个玩笑， 我不跟你开玩笑， 别生气，别着急啊。 你看， 嗯，马上过年了， 嗯， 元旦也过了， 对 呀、 啊， 新年伊始， 马上就来了。 在这亲爱的朋友们啊， 那 没别的，给你个小机会， 干什么呀？ 有什么愿望没有？在这儿说一个俩的，我帮你实现实现。 哦，咱哥俩在这儿说说新年愿望， 大家见证啊。 行行行 啊， 那我就许下个小心愿。 你说， 我希望在2018年 啊， 李涵你多挣钱，给我买一辆法拉利。 永志， 嗯， 当我没说，好吧？ 怎么你不说愿望吗？ 不是，我说的是愿望，不是奢望，知道吗？ 有这么大差距吗？ 这我实现不了啊！ 你看你这人也不懂， 换一个。 换一个啊，换一个，那就是我希望在新的一年呢 啊， 我能变得更帅。 颜值更高一些。 永志，永志，永志、啊， 怎么了？ 这个法拉利你要什么颜色的？这红的怎么样？泰坦这色？ 不是我变得帅，这有这么费劲吗？ 这我实现不了啊！ 这都实现不了。 我的意思啊，在这儿这么多亲爱的朋友见证，说一个我能实现的愿望啊！ 行行行，说一简单一点 可以吗？ 那就是我打算呢，今天不在民族宫演出吗？ 对， 我给所有到场的朋友们唱一首歌，大伙想听不想听？ 不是不是， 谢谢大家啊！真的谢谢。 永志啊，我开着法拉利带你整容去，行不行？ 不是我唱歌比这俩都难是吗？ 您不怪您 啊，大家不知道， 知道 他唱歌太难听了。 我唱歌不难听， 今儿你这不能在这儿唱，知道吗？ 你要这么说，我今儿非得唱， 不能， 我说唱就唱。 来来，音响师来把这麦克风调起来啊！大家有序的退场，好不好？赶紧走。 不是你至于的吗？ 怎么了？ 第一个节目就退场啊？ 我觉得我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啊！ 凭什么呀？ 为什么大家这么健康呢？ 什么原因啊？ 就因为我 啊， 封住了你的歌喉啊！ 我唱首歌能有那么大杀伤力吗？ 大家不了解，他唱歌什么程度啊？ 什么程度 啊？那好比说啊，拿这手指头在这墙上挠一样， 哎， 拿这钢尺子在这黑板上蹭，就用就文言来形容你这歌喉吧？ 什么呀？ 就是比猴都难听。 你形容的也太难听了， 这都比你唱歌好听。 不是我唱歌有这么难听？ 难听放一边啊！ 怎么了？ 最可气唱歌跑调。 我不跑调。 你唱歌就是跑调。 我从来不跑调。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你知道吗？啊？ 是吗？ 跑调，你不要自卑。 我没自卑啊！ 你不要再说话了，行吗？不是这意思啊！你还不承认啊？都不用你唱。 干嘛呀？ 随便用个方法。就能证明出你跑调来， 能有什么方法呀？ 一般跑调的人啊， 啊， 听不出来，耳音不行。 我听得出来， 你就分不出高矮音。 我分得出高， 分不出来。 我怎么分得出来？ 你能分出这个高音哆和低音拉中间斜的区别吗？ 啊，是什么？ 高音哆和低音拉中间斜的区别？ 听我可能听不出来， 啊， 我能看出来。 什么叫能看出来呀？ 我把耳朵堵上，我都能知道。 不可能！ 你来来， 高音哆 哆， 音拉 拉， 音西 西。 你怎么知道的？ 你五官都紧急集合了， 不是你 都出卖了你了？ 你光能听出来也不算本事， 什么意思？ 真到你一唱就露馅了。 我唱就没问题， 根本就唱不出来。 那咱在这唱一回怎么样？ 这么唱啊？ 啊， 不直观。 什么意思？ 就测试方法呀。 什么方式？ 都知道这个戴耳机的时候， 啊， 您一哼歌。特别容易跑调， 啊，音调容易不准， 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哦。 但是用耳机呢，您各位也不直观。 对对对， 这样啊， 嗯， 我代替你的耳机， 不行， 怎么了？ 没那么大耳朵眼儿。老师，这是你的耳机。 行行行，干嘛呢？你这 捅死了？ 不是这意思。 什么意思？ 我在你旁边唱， 你在我旁边唱， 就好比我是原唱。我在你旁边一唱，你要唱错了，唱跑调了，大家都听得出来。 我错不了， 那测试一回。 我唱多少年歌了？我 这样啊， 啊， 挑一首歌， 挑什么歌啊？ 挑一适合你的。 你什么歌？ 丑八怪怎么样？ 这歌 好吧？ 这歌适合我吗？ 不是，里边拐弯啊，难度特别大，适合你。 行行 行 吧，这么说有点道理， 咱就唱那个副歌部分。 什么歌？ 就都听过那个 啊。 丑八怪呀呀！ 别！一会儿你唱完，大伙儿听不出我好来了，不新鲜了， 还不让我唱， 大家都知道，这歌都听过， 一块儿来行吗？ 直接来吧， 还预备起一块儿唱啊！ 啊，还 预备起，丑八怪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能否别把灯打开？跑这儿了。 咱俩谁跑调了？这是 你都没跟上。 啊，不是你唱都放一边啊！ 啊， 你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啊， 你不明白 什么意思？ 加点动作唱歌 啊， 它不容易跑调。哎， 你别糟践这好词儿了，行不行啊？这么唱歌不跑调。 对呀， 再来一回， 再来一回， 再来一回， 开始 来啊！预备起， 丑八怪呀哎呀哎呀哎呀！ 永志，永志，你这歌跟你家驴学的吧？啊？ 有拜驴当老师， 好听吗？那个 怎么了？ 我是真想跟着你， 你就跟不上我， 真跟不上你， 那是你的问题。 不不，就照你这么来是吧？ 对呀、啊，你能来吗？ 再来一回， 才来一回， 我找着窍门了。 你说什么？ 我找着窍门了。 可是你把这窍门告诉我，我都不知道这窍门在哪。 再来一回， 再来一回， 再来啊 啊！ 预备起， 丑八怪呀呀呀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你看这多好听、 啊！好什么好啊？哪儿好听了？ 那大伙儿都乐了，都 乐就行啊。那是笑话你的，知道吗？ 笑我们 唱的难听没关系，练好了再出来唱了呀。 怎么练呢？ 比方啊， 嗯， 丑八怪， 啊、 这个哎的音不好， 哎， 后面那个高音， 啊、 嗯、 啊、 嗯，哎 哎 不好， 啊， 回家反复练练， 哎， 练 哎，哎， 回去练， 哎哎 哎哎哎哎，你是不是转着圈唱更过瘾啊？ 哎哎哎。 啊，对对，这么唱吧。 哎，我这么唱就不跑调了吗？ 你们家牲口都跑了， 真是吧？我替那驴拉磨去是吗？ 好听吗？ 不是你还有人练的吗？ 我说了，唱的不好听，别唱，你跑调。 你是不了解我。 怎么了？ 我这么干唱，当然容易跑调。 那喷湿了， 喷湿了干嘛？ 那干唱啊！ 我平时我不在这地儿唱， 在哪儿唱啊？ 我得在那个池子上唱， 澡堂子里唱。 澡堂子就是那个池子上头，不是上有一个老头、 啊、 老头拿一棍这么着你， 戳你， 戳你，戳你干嘛？ 什么？ 就是他后头还有那个拿着那长的那个这么着你， 怼你， 这么，还有拿圆的这么着，这么着， 凿你， 什么叫凿我呀？ 你要说什么呀？ 不是，就是什么乐器都有，这旁边有那个啊呜啊，有那个嗯嗯，有那个啊呜啊呜啊呜啊呜。 有事有事有事，你是不是认为什么乐器都发驴的叫唤是吗？ 怎么老跟这驴有关系啊？ 你说这东西啊， 啊， 告诉你， 什么呀？ 叫交响伴奏。 对，叫的响的伴奏。 哎，那还是驴叫唤，知道吧？叫的响的伴奏干嘛呀？ 什么？ 交响乐伴奏。 这交响乐伴奏 有交响伴奏 啊, 啊， 你照样得跑调。 不可能，因为对不起大伙儿，今天呢确实没有准备交响乐。没关系，我下回啊，我一个人啊。来，我把这个交响乐团我都带上，给大家呢再演一回，这么着呢大家就喜欢听了。那先给大伙儿道个歉，希望大伙儿呢下次来听我的音乐会，谢谢大家。二营长，我的意大利炮呢？ 干嘛呢你这儿？ 轰你！ 我跟你打仗来了是怎么着啊？ 你干什么呢你？ 你不说没交响乐吗？ 那你这什么呀？ 伴奏啊， 这伴奏。 对，看清楚了啊， 嗯， 这叫次中音号。不叫意大利炮，知道吗？ 长得跟炮似的。 有这个，给你伴奏啊！ 你这能伴奏吗？ 当然能伴奏了。不过这我也老不吹了，可能水平不是特别的高。 对，一定要注意。 怎么了？ 水平千万不要超过我。 这水平不超过你就行。 我知道对你有点难度。 哦， 没关系，我 试试啊。 哎，你 不超过你是吧？ 我看你这水平。李涵，李涵，李涵，李涵。要不你做个 B 超去吧，好不好？ 做 B 超干嘛呀？ 我看你干嘛？这都孕期到了，是怎么着呀？ 你不让我水平，别超过你去。 别超过我就这么难听吗？ 怎么的？ 你得那个正经的那个来一个呀。 外行了吧？ 啊， 拿上来我也没吹，我得练练嘴。 水平一般。 开开嘴，知道吗？ 你吹吹吹吹，我听听。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别别吹，先别吹， 干嘛？ 你吹着什么乱七八糟的？ 长音练习啊， 长音练习。 对呀、啊， 我怎么听得跟我们小区那个清洗油烟机差不多呀？ 哪有这个呀？ 你再吹，我们听听。您听对吧？清洗油烟机。 我们这是高雅艺术，知道吧？ 高雅， 别胡联系行不行、啊？ 这你这玩意儿，你想，你能吹那歌吗？这咱唱歌， 吹歌也 吹，这有什么用啊？吹那歌， 那你得帮个忙， 干嘛呀？ 拿点谱子， 连谱架子你都不带， 我这不熟吗？行不行？ 行行， 吹就吹这个啊， 吹吹 来啊。 你这水平也太次了。都是五线谱，我也不认识。 还一句呢啊， 行行行。 叫什么？ 知道 啊， 大哥你好吗？ 大哥现在想抽你，知道吗？ 大哥真暴力， 这叫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知道， 草原歌曲 都写着呢， 能唱吗？ 能唱，这有什么了？ 这可不能跑调啊！ 我跑不了调， 你说的。 这歌我太熟了， 试一回啊， 闭着眼都能唱。 你确定你不跑调是吧？ 不跑调 啊！ 放心吧。 大家可受不了我，你说。 我知道不跑调了。 那行啊。 你有一言一块说行不行？ 说话呢？ 一段一段我受得了吗？这 不是确定不跑调了？ 不跑调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鲸鱼我们已有眼睛，清醒有眼睛，清醒我的有眼睛，清醒我的有。 我问问你啊， 怎么了？ 你去这小区不小是吧？ 去小区了， 哪儿那么多油烟机啊？什么词儿啊？你唱的这是？ 那词儿我也不熟啊， 还怨我是怎么着啊？ 这是你对你得找的我词儿熟的歌，我没问题啊。 你挑一首行不行？ 我挑一个啊， 你随便挑， 我得挑流行的 啊。 来一首这么的，来一会儿那个菊花台， 周杰伦的。 对， 这不跑调啊， 这不跑调， 行。 菊花台满地清新有眼睛， 问题在你这儿。 怎么了？ 你的拿乐器老带着我，可不跑。 你这一带就走，怨我吗？对不对啊？ 不是，那咱第一个节目，你说你干嘛呀？你 这不懂了吧？ 嗯、 大家百忙之中来到这儿看咱表演， 嗯， 唱这么难听，大家受得了吗？啊？就知道你喜欢音乐，不一定非得唱歌啊。对不对？你跟我一块演奏一个多好。 不会， 来不了这个。 不会， 你再来这个。 这什么呀？ 这叫卡祖笛呀、啊。 没听说过。 学名叫哨。 哨。 懂了 吗？这么通俗吗？ 这也是乐器。 这能吹？ 好听极了。 啊。 这吹完也是乐器， 还真挺好听的。 你来这行不行？ 我试试， 试试 啊。 嗯，事儿那么多呢，你这吹我听听。 流感挺频繁的。 哎，永志， 嗯， 好听。 好听， 好听吗？ 好听，好不好听？大家说啊，好听吗？ 就这么吹， 真好听。 一会儿你就这么吹， 我这么吹， 特别好， 真的。 你先练练， 我练练， 你练练去。 抱歉啊，刚才大家的耳朵是备受煎熬，这样他这么吹的，咱也不搅和咱。接下来啊，由我 门。 我们送给大家一首草原歌曲，叫《骏马奔驰保边疆》，可以吧？就这么吹啊。 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余音绕梁，由两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李涵、池永志为您带来。下面节目还有点时间，我们请您欣赏一段单弦老艺术家连月如为您带来的《虞美人》。 将花揉碎，披着脸拽。你说花儿好，你与花儿成恩爱，为什么绕去我们女裙钗？用手推郎说你出去吧，从今别见我的绣房来。这个才郎闻听心好恼，用手一指那马蠢才，到处都有你们风流女，何处不见我们成恩爱？才郎说罢站起走，这不欢快的美女裙钗，用手拉住郎说你先别走，且与你玩，说你就掉下脸儿来。 好，

为你朗读朱自清的细雨。 每当到了春天，春姑娘就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每当到了夏天，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3度，目前本市处于高温蓝色预警当中，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白天天气晴晒，体感炎热，请尽量减少户外暴晒的时间，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错，但午后天气炎热，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在早晨和上午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气温较高，光照较强，较有利于臭氧的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到4级。今天的气温在35度到21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3，感觉炎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天空云少，光照强烈，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很强。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把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弃经典，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伟训出孤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飞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着价。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我们3天的节目笑谈名家贺端午，为您播出的是这2年我们录制的剧场实况。今天的下半时呢，请您欣赏的是康松广、王文林合说的传统相声山东话。两位老艺术家，他们二位是师兄弟，一位呢是王长友先生的高足，就是康松广先生，另一位呢是王长友先生的公子王文林先生。王长友先生素有相声仓库之称，足见会得多会得广，而且会得精，也是一位著名的相声教育家。京城的几代相声人都曾经受过王长友先生的教育。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康松广、王文林的合作。 你看为什么喜欢听相声啊？ 那是 心态好。 没错，高兴， 人乐观。 对， 为什么您看现在 啊， 喜欢相声的朋友越来越多。 是， 相声什么通俗易懂，另外里边有笑料， 这大家爱听。 最关键的一点啊，这个相声讲的是普通话 啊。对， 山南的海北的哪儿人都听得懂， 没错。 哎，用方言说相声 啊， 这个受视群体就受到局限了 啊，那是有局限， 因为咱们中国地方太大了， 没错， 方言土语非常复杂。 对呀、啊， 有时候同样一件东西 啊， 地域不同，它的叫法就不一样 哦，变化很大。 那、随便举个例子呀， 啊， 就拿 啊 您这玩意儿来说吧，就这玩意儿啊。 什么叫这玩意儿？ 我想举个例子， 这不是玩意儿， 哦、不是玩意儿， 不，这是。不是 您怎么不明白？ 您 这么说吧， 啊， 从您脖子往上 啊， 架着这个 啊， 倍儿亮这东西，叫什么？ 干脆您就说呀，这个部位， 哎 哎，这个部位 啊， 嗯、北京话脑袋， 脑袋， 哎，脑袋， 一听老北京人， 对。 过去老人还有叫什么呢？ 啊， 叫脑袋瓜的。 哎，对， 北京人说话呢，喜欢带儿化音。 是， 脑袋瓜 啊， 脚巴烟 对， 摆小摊儿 啊， 带朵花 是， 包小三儿 没有，没有没有后头这句。 您看多有儿化音 啊！ 到天津说这脑袋没有儿化音， 天津怎么说啊？ 脑袋瓜子， 脑袋瓜子。 到天津 啊，对对， 到了江浙一带 啊， 上海啊，苏州啊，您听吧。叫特务， 叫什么？ 特务， 特务， 特务， 不是你说头？ 头 哦，什么？ 写出来是个头 哦，头。 哎，用他方言一说叫特务。 哦，这还是正字。 哎，到湖南又不一样了。 湖南呢？ 叫劳苦， 叫什么？ 劳苦， 劳苦。 哎，您分析起来 啊， 就属湖南这个叫法比较确切。 为什么？ 您听这音呢 啊， 劳苦 是， 就说你这个呀 啊， 长得牢靠 啊，对对对，嗯，这没有一巴掌就掉的。 您听不一样 啊， 还有这个是很多生活用语不一样。 什么呀？ 比如街上咱俩打招呼， 是 我问您 啊， 您这是去哪儿啊？ 啊，北京话， 北京话， 对， 到天津不这么说， 天津 叫，你干嘛去？ 对， 天津， 你干嘛去？ 河南周口啊，信阳一带， 是 跟州又不同了。 那河南怎么说？ 就是弄啥去 啊？对， 您听，有时候咱们装修的那个 啊，对， 河南人多见面，哎，弄啥去 啊？弄，对， 就问你干什么去？ 哦，是是。 到湖南 啊， 叫什么？拉里哭， 叫什么？ 拉里哭， 这什么拉了哭？ 哪里去？ 我怎么听成拉了胯了？哦， 要不说方言不好懂呢， 还真是不好懂。 到四川又不一样了， 四川 叫做啥子， 不是 做啥子，写出是个啥字、哦、最好听的就是东北人说话， 东北老哥们 干好。 对对对、哎， 东北人 爱 用 这 个， 没错。 他这个干哈呢？ 啊， 不光光是问你干什么去， 那 有时候代表一个名词， 哦， 有时候代表一个事件。 是 东北人说话老是干哈干哈的。 哦， 我们有个街坊 邻居， 哎，夫妻俩 啊， 都是东北人。 是 他们俩人说话，我听着老是干哈干哈的。 哦，老说这个， 他俩明白，互相心知肚明 啊。 我听着一头雾水。 哦，那你是不懂东北话呀、啊？ 是吗？ 我东北有亲戚啊， 啊， 我老跟他们交流，他们说这干哈，我知道什么意思。 是的话， 那当然了。 那您听听他们两口子说什么的？ 可以啊。 早晨起来啊， 啊， 男的出门 是， 女的追出来呢， 哦， 把他叫住了， 是。 哎哎哎 啊， 你干啥去？男的回过头去了 啊， 我不干啥呀，不干啥呀 啊， 不干啥你干啥去？你不说干啥我也知道你干啥去，你知道我干啥，你还问我干啥呀？我问你干啥，我跟你说过吧 啊， 别跟那帮老师去干那啥去啊，我知道你是小雷锋做好事 啊， 他也分干啥呀，对吧？不信你看着 啊， 老四这事儿吧，早晚得干啥？你咋知道早晚得干啥呀？ 啊、 我咋知道 啊？ 我预测了。哎呦，拉倒吧你还预测了？你预测干啥就准干啥呀？啊，你比那诸葛亮还干啥呀？那咋的 啊？ 我预测老准了 啊！ 就说你表弟那年来北京，喊他要干啥吧，干啥吧。我当时劝他， 啊、 我说你呀，别干啥，可他不听啊。偏要干啥，结果咋样？现在干啥了吧？干啥了吧？ 干啥了呢？也不怨我表弟啊，对吧？再说我表弟也没干啥，咋没干啥？你听人说的没干啥，没干啥，他媳妇能哭得到要跟他干啥吗？啊！我告诉你啊，你别总跟我干啥，以后我让你干啥干啥，不让你干啥你别干啥，你要干啥把我惹干啥了，可别怪我对你干啥。说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的妈，得够87的干啥？ 您不是懂东北话吗？ 这我还真闹不明白了。 当然咱学的有点夸张， 是 东北人可不是都这么说话。 那当然， 过去有句老话啊。 哪句？ 街河不下雨，百里不通风。 没错， 咱就说辽宁省 啊， 算东北。 是 沈阳说话、 啊、 一个口音。 是 您到了大连也算辽宁省， 那说话大不一样， 口音变了。 没错， 他有人说话呢又接见了山东的方言， 因为那地方都是山东老哥们闯关东过去、 哎、隔着一个渤海湾。 对， 挺近。 没错、 要提起山东话 啊， 嘿 啊， 更复杂了。 那山东 哎，过去老的区域划分呢 啊， 讲究九州十府138县。 哦，不少。 县与县之间说话都有区别、嗯、 那是。 尤其到了哪儿 啊， 胶东一带。 哦，胶东半岛 那地方说话费劲， 嘿， 舌头根发硬。 对， 有时候呢、 啊、 个别字还爱打个嘟噜。 还爱打嘟噜， 又外省的人听不懂。 哦，就当地人能懂。 对 啊、那你像咱们胶东 啊， 这个舌头根子硬。 嗯嗯， 他们要说这个上北边怎么说 啊？上北边不说上北边， 那说 到波边，到波边、 啊、这舌头根子还是真硬。 对呀， 到波边。哦、 啊、 到北边找个人 到波边那个地腔找个音。 哦，找个硬，真够硬的。 说到根发硬 了。哦，是是是、哦、那你比如要是说这个一家子， 一家子叫混家子。 混家子， 哎， 那要一个村的呢？ 一锅塌了晕，一村的。 哦，这一村是一锅塌着的、哎、 方言吗？ 哦、嗯、那你比如要是个大老板呢？ 大老板叫散掌柜。 散掌柜， 散掌柜。 哦，那要是学徒工？ 小立本啊。 哦， 小立本 啊，那里边要混得不好，要了饭了怎么说呀、啊？ 哎，那出了山东，别人都不懂了。 那 他叫饱了顿了， 叫什么？ 饱了顿了， 饱了顿了。 哎，要饭了。 哦，这我明白了。 是啊， 等于他混的呀，全都抱在那儿蹲着了， 啊、蹲着。 到了蹲了， 那还得要饭去呢， 是不是、啊、 哎， 哦， 山东话不好懂。 那山东人要是说吃、嗯、怎么说？ 吃不叫吃， 那叫 得。 得 吃什么叫得什么？ 哦，那要吃饭 得饭。 哦，吃肉 得肉， 吃鱼 得鱼， 吃披萨饼就意大利通心粉， 他叫得得。这人山东人不吃这个。 这是不好绕的， 不忌口，要不然你病好不了你、哎、 这山东人说话还是真有意思、 啊、简单的我能说几句、 哎、山东话我也能会几句。 是吗？ 那当然 了,、 哎、呦，太好 了。因为我有个亲戚是青岛的，我们俩有时候交流我还跟他学了几句山东话、 哦、好好好。 不行，今儿咱们在民族宫来这么多亲爱的朋友们 啊， 咱们给大家表演表演这山东话怎么样啊？谢谢谢谢谢谢。 哦，您的意思咱俩在这儿学山东人说话、 啊、对对， 行， 可以。 不过有个先决条件。 什么先决条件？ 要学山东话 啊， 我必须是你三大爷。 我必须是你二爷爷。 您这师哥了，这让找便宜不行、啊、 不是，谁找便宜？ 什么叫二爷？ 你让大伙儿听听，学山东话他必须是我三大爷。 您没明白呀、啊啊、 怎么没明白？ 咱俩不是学山东话吗？ 对啊， 扮演两个不同的人物。 哦， 就跟演小品一样。 哦， 这里有故事情节。 什么情节？ 这是老年间的事儿。 哦， 我跟你爸爸呢 啊 是同乡。 哦， 一块儿呢到北京来闯荡， 北漂。 哎，各国现在说就是北漂 啊。 拼搏了几年吧， 啊， 混得还不错。 嗯， 尤其是你爸爸 是 发了大财了， 嘿， 开了好几个买卖。 好， 你呢 啊？ 从小是我看着长起来的。 哦， 论着叫我三大爷， 这么个情节。 对， 哦， 你呢家庭条件好。 是啊， 从小呢娇生惯养 啊， 长大了不学好。 怎么着？ 吃喝嫖赌抽大烟扎马飞、啊、不学好 啊。 你爸爸管不了你 啊， 得一暴病死了。 你瞧， 没有老家管着了 啊， 你更无拘无束了。 你瞧瞧， 整天是花天酒地 啊， 把家里的点财产挥霍一空。 哎呦， 最后落得什么呀？ 啊， 身无分文，沿街乞讨， 那就爆了灯了。 哎，街上见着我了 啊， 见着我了呢，跟我要钱 啊。 我给你钱 是， 但是要拍一拍老腔， 是 教训教训你。 嘿， 你呢要不服管 啊？ 咱俩啊， 啊 一声比一声高 哦。 然后外人一听呢， 啊、 就跟打架一样。 哦，这山东人说话气粗 啊？不 啊， 我气粗 啊， 你不能气粗。 我为什么不能气粗？ 因为你身上带着病呢。 哦，我有什么病？ 也没什么大病 啊。是是， 有腰翁、 啊、 拔背、坦头疮。温病、热病、大头翁、鼠疮、脖子、连床腿、嗯， 这哪样我也活不了。 咱们表演的这样、 啊， 为了更真实啊， 怎么样？ 咱们把这道具用上。 什么道具啊？ 你看咱这有手绢。 对啊， 给你化化妆。 哦，还有，嘿，小品似的、嗯、化化妆。 对，更像啊， 好好好，更像更像、啊。对对对，好好好， 咱先把脖子围上 啊。不是，这干嘛？ 这个 啊， 这是鼠疮脖子。 什么叫鼠疮脖子呀？ 就是。脖子发炎 啊， 化脓 啊， 感染了 哦， 感染烂的呀，就对了环了 一圈了， 中间就连着那么一点筋 哦。 得你这病不能打替粉， 一打替粉 啊，天吧唧脑袋就掉了， 这都要命的病啊！好家伙，哦，这是 哎， 鼠疮脖子， 鼠疮脖子 哦， 再把下巴颏兜上点。这什么病知道吗？ 这不知道啊。 塞漏。 什么叫塞漏啊？ 腮帮子烂一大窟窿。 哦， 吃什么漏什么。 吃 煮俩鸡蛋煮熟了 啊， 从嘴里进去，从窟窿里出来了。 我这成变戏法的了。 哎这还有两把扇子。 哦，是是是， 咱一人一把。 好好好， 我拿着这个知道吗？ 啊， 旱烟袋。 哦，我也旱烟袋。 你不行，你不是旱烟袋。 我这个 你抽白面的时候抽这不过瘾。 那我 你把它打开。 打开干嘛？ 打开架子嘎吱窝、 啊、这个 这是你要饭的铁锅、 哦、我这都带着要饭铁锅呢。 现在开始。 好， 您从那边来，我从这边来，咱俩开始表演。 行，山东话。 哎， 山东人没问题。 来， 哎呀，太好了。 回去。 怎么回事？ 不是你干嘛呢？这是 我这刚下飞机呀、啊。 就这模样还坐飞机呢？不是，这不是怎么过的安检呢？你这个不对 啊！ 你这还得捯饬捯饬。 怎么还怎么捯饬？ 回过身来， 这行了，还怎么捯饬？ 对 啊， 现在你这大褂不是大褂了， 那是 往上提了提了。这 干嘛？ 你配着麻袋片了，衣不遮体啊！ 这就是 把腰哈下。 干嘛？ 腰不能直，腰翁 哦， 一直就折了。 哦，是。 把腿岔开。 哎哎。 连床腿 哦， 走道里哈巴起来。 哎，好好， 让大伙瞧瞧 啊。 这会儿看着才真正的是有点意思啊。 还有点意思， 你从那边来，我从这边来啊。 好好好， 开始了啊。 嗯，这就算破了阵了。 嘿， 你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着？ 我这不跟你打招呼呢吗？ 你打招呼怎么这么大声啊？ 啊，我刚吃完涮羊肉，底气足啊！ 哦哦，底气足。 哎，我打招呼你也得答应。 那当然，我也底气足的。 你不行 啊！ 你不能底气足。 怎么着？ 你三天没吃饭了。 哦。 饿得前心贴后心呢。 哦。 你见着我 啊？ 哇！ 哦，你那灰，我就挖。 哎， 咱俩挖灰。 挖灰，谁抬土啊？那、这个。 哦，喂。那我不能大声啊！ 嗯， 哇！ 哎呦，好家伙！ 哇！ 好家伙！ 哇！ 好家伙！ 哇！ 别挖了！ 怎么了？ 民族宫的墙都倒了，你这还挖呢？ 你让我挖的呀！ 我说灰，你说挖 啊！ 我说好家伙， 那我说， 喜子喜子了，好家伙！ 我说喜子喜子了，好家伙，合着到我这儿费家伙呀？ 啊嘿， 哇哈！ 哎，好家伙！ 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哎，你不是那小鸡子儿啊？ 你不是大鸭蛋吗？ 谁大鸭蛋呢？ 谁小鸡子儿啊？ 你不是懂山东话吗？ 我懂啊。 你是我小侄子啊，我是你三大爷呀。 啊， 小侄子。 小侄子、 哎、你不是小侄子 哦，小侄子小鸡子这些都差不多。 哎， 那我怎么说啊？ 哎，你见着我呀、 啊、 有点无地自容 啊， 眼泪扑叉的 啊， 可不是我吗？你了人家不是三大爷， 好角都在他这儿了啊， 好角在我受累全在我这儿呢、啊、 是这病都长我身上了 啊。嘿 哇、 哎、好家伙， 现在现在了好家伙。 哎，你不是那小鸡子儿？ 我听还是小鸡子儿啊。 可不是我吗？你连接不是三大爷？ 哎， 抄了去了。 孩儿啊，你还一系三大爷？ 哎，自己 你见着三大爷打叫我。 你捋什么？你这你有胡子吗？你就捋 啊，有胡子捋胡子，没胡子咱捋鼻子。 捋鼻子干嘛？ 哎呀，孩儿啊，你咋混的结个腔了？ 我这不是饱了灯了， 要了饭了。 对， 要了饭了，你个老根呢？ 老根过去了。 过去了 啊？ 过去了，咋不给三大个信儿啊？ 哎呀，不是没找着你吗？ 什么没找着？怎么你看不起三大爷？ 谁说看不起了？ 哎，老根过去了，那个领舅呢？ 领舅也回山东老家了， 和你娘病了骨了。 对。 哎呦，孩儿啊。这是你的孝心呐、 啊！做儿女的应该做的。 哎，老爹儿过去了那个买卖的， 买卖怼出去了。 什么 啊？买卖怼出去了， 怼出去了。 对对， 怼出去那个钱呢？ 钱都还了亏空了。 什么亏空啊？ 哎，老爹儿在世的时候有80,000多块钱亏空。 你胡说八道！ 谁胡说八道？ 老人家在世那个买卖根本就不亏钱。 谁说不亏钱？ 我听他混家子学了。 学心吗？ 说你小子不学好啊？ 怎么不学好？ 吃喝嫖赌抽大烟。 谁说的呀？ 你得薄面了。 不得。 你打马飞针了？ 我打呀。 你打马飞针？ 谁打马飞？我打马飞针，我打马飞针，这得有禁言，你没有禁言呢？ 你咋没有禁言呢？ 没有禁言， 你有禁言呢？ 没有禁言， 你看这不禁言？ 哪有禁言？你看 你禁言？ 哪有禁言？ 禁言 哪有禁言呢？这 哎，这不禁言吗？这个， 这鼻子眼儿自来就窟窿。 哎，你不是换家走了吗？ 啊，去换家走，我又回来了。 又回来，你根本就没走啊！ 谁说我没走啊？ 哎，通城四季，晋江贵那儿你去了吗？ 我去了， 去了 啊，去了。 买爆肚挺好的私油，你咋不干了？ 不行，他不够挑费。 不够挑费，人家李金斗够挑费，你不够挑费。 你说话，你扒的人家去。我就是不够挑费， 不对，人家李金斗够挑费，你不够挑费。 李金斗净偷气爆肚，我没得气，我气些吗？ 那我不够挑费。我再问你 啊， 那个晋江贵那金壳表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 什么不知道？ 拿去我不知道。 你拿着当铺给当了？ 谁说的？ 把钱也走，当壳给人家寄回去。 这叫血口喷人。 谁血口喷人？ 你血口喷人。 你进山东人显死啊？ 谁显死了？ 你进山东人丢脸呐、 啊！我不丢脸。 你找我干什么来了？ 我找你要了钱儿花。 要了钱儿花呀？不说没钱呢、 啊， 有钱也不急你。 你不急我？你不急我？你别说我。 我说得到你、啊？ 你说的要谁呀、啊？ 我是你老爹啊！ 你是谁老爹？ 我是你三大爷。 谁三大爷？ 我跟你爸爸有 什么交情？ 孩儿啊、嗯、以后我让你干啥干啥，不让你干啥你别干啥。 又来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康松广王文林和说的山东话，您听了这里头新的元素小的改动，让这个传统段子有了新意，这也体现了老先生的与时俱进。好，下面再给您听一个小笑话，由孟凡贵为您带来。 我爸爸有名，我爸爸比我在北京城有名，我爸爸叫南城鸟梦，养鸟最有能耐。您不信您打听去，您到什么陶然亭公园、天泰公园、龙潭湖，您打听，认识鸟梦吗？您得找那老头啊，不是那老头，都是我爸爸啊。您问，认识鸟梦吗？认识，他儿子说相声的，好着呢。鸟梦养的鸟，我爸爸养的鸟会说人话，家里来客人一抬爪子 say down please， 客人一走抬这爪子 say 那啦。我干爹李金斗的爸爸生气呀、啊、红眼病生气，一看我爸这鸟这么好，自己跑潘家园2800元买一八个回来跟我干妈跟李大妈说250买的，